谂起你乜嘢啊？ 谂起话我都要得一饼俾人， 所以我咪有得饼俾你咯，你明唔明啊？咁就所以咧喺美国六月播完啦，咁而家世界各地都冇其他地方播啦，咁样 系咪可以订到嘅呢、這个？其实 照我所知咧，因为咧美国 系 LMF 嘅成员啊，阿老詹佢话咧，阿挺咧亦都话我话咗俾你听啲饼大啊嘛，有一饼咁嘅嘢， 系 我都订咗嚟紧，系咪有得订 咧？如果照我所知，应该美国有一部分嘅所谓嘅 UFO 嗰啲卖 UFO。嗰啲嘢咧，專門店就應該可以訂，但係佢有啲規條，即係你要睇清楚每一間嘅規條咯。有啲就佢唔會俾你訂出國，有啲俾你訂出國啦咁樣。咁但係即係你訂都好事嚟嘅， 好事嚟㗎。因為咧，如果你訂到嘅話，即係你睇到咧，你一開始你就已經哦， 但係千祈唔好 已經會咁㗎啦嚇。 即係但係你唔好用一種即係講緊要睇好多 UFO 片段嘅心態。 雲海繼續講呢樣嘢咧，其實話俾你聽，即係你呢個要超級中意 UFO， 你中意聽，你真係想 find out。是 真相 真相真定假的你就去看这件事，因为是一个 documentary， 是讲嘢多的， 是 在我访问那些人是好行的， 是没错， 不是讲少的，真的 是 那其他即 UFO 片段都有的，但就不是说是 好 哎呀这些文件就飞碟咯，就不啱这一类看， 是没错没错没错， 即是真的要锁 定，喜欢这样看 UFO 东西的就不要看这些， 即是哇哇哇这个真定假，这个已经是过了这个阶段了，你看这个 不是 估是真定假了， 已经是很初级的了，如果你这样讲 入门关 入门那班 嘅，仲要买云海系列咁 样， 咁啊，咁嗰啲即系片段咧，一开头咧就有一个咧，我好正嘅，我未见过啦，即系你就话，切呢啲见过晒咧， 我几时同 你讲？我即刻打俾你，我话哇呢啲劲，我未见过，咁点解未见过咧？有一粒光啊吓，有一粒光就唔知边个影到啦，嗰个唔系 animation 嚟啦，系嘛？ 你讲紧边粒光先？ 第一个。即係第頭嗰幾個鏡頭嚟㗎啦，有一粒光橙橙地色嘅， 係 咁就喺半空，應該係啲類似試飛嗰啲人成功嗰啲，應該係人類嘅， 你知撞落地下嗰下， 係啦，應該係人類智慧就唔識揸人哋嘅高科技嘢咧，就好似飛飄下飄下唔穩定嘅得啦，跟住佢橙落地下 ，boom， 係 橙起咗就冇碎到噶嘛， 冇碎到， 跟住佢片翻上去，即係直情係好似。石僆仔咧，你咪揾啲扁嘅石片水面嘅， 佢 咪彈嘅，咁嗰啲又淨係彈咗下，彈落第二下時淨係全架粉碎， 係 啊，呢個係真嘅， 呢個真嘅，呢個真嘅， 呢個片段喺邊度？ 呢個片段其實好耐之前已經有啦，不過問題佢唔係 Area 51， 佢喺新墨西哥州。白沙导弹基地， 哦，呢个威声， 系啦，威声 传呢个威声就喺嗰度啦， 系啦，因为威声 好劲， 都系核弹设施之一啊嘛，咁变咗佢个呢段喺嗰度，当时如果冇记错，应该佢系当时一个军即系军事控制嗰啲人员拍翻嚟嘅，咁但系呢段片已经放晒出去嘅，即系好多人已经有 吓，咁唔紧要，嗱，你睇呢个片嘅时候，如果你听咗今晚嘅节目之后咧，你睇咧都唔紧要嘅，因为咧系全即系全英文啦， 全英文， 咁亦都咧就系即系你可能我净睇睇咗。播兩次噶，即系 make sure 每一句聽曬， 系 慢鏡又睇啊，即系睇咁 check 嘅。 咁你即系聽完之後，你覺得啊，系系咁樣啊， 唔係即系我想講嘅就係咧，以前嘅 UFO 帶又好 ，document 又好，乜嘢都好啦，以前嘅片段都好啦，咁可能有訪問好多人噶，有啲可能訪問啲市民啊，或者有啲訪問啲所謂 UFO 專家，但系通常呢啲人就會即系 challenge 佢噶嘛，話切呢啲人可信性幾高咧， 係啦係啦。 咁但係呢一餅帶裏面嘅人就係因為你如果你要 challenge 佢咧，你就要同佢嘅軍官嘅軍銜啊、地位啊， 即係成個國家個國防部都信呢個人嘅以前。 係啦，冇錯啦，冇錯。 你信唔信就即係 up to 你啦。 即係而家嗰餅帶就係講緊呢啲人， 但係呢啲人係嗰啲直情係國防部五國大廈嗰啲直情係。佢話佢自己係 on top of the government， 即係佢淨睇成個政府，即係佢有啲咩係即係第一個會佢知啦。 係， 同埋佢話所有嘢啲文件咧，如果見到 UFO 嗰啲係即係有一個講啦，就係嗰個Philip Castle，Philip Castle 話所有啲文件咧，即係話係只不過係 brain to brain 嘅， 係 head to head，brain to brain 係唔會寫出嚟嘅， 係 即係寫出嚟嗰啲已經係冇咁 classify， 冇咁 top secret 嘅，因為佢話寫出嚟嗰啲其實已經有啲問題嘅啦嘛。即系话你始终会有谂嘅机会俾人睇到噶嘛？ 系啦，咁佢已经系冇嗰啲嘅。咁我觉得即系除咗个第一个片段有啲 UFO 嘅即系片段之外，我觉得最震撼到我嘅咧就系佢第一个佢嘅 即系 Phoenix Night 嗰个， 唔系 Phoenix， 系之前未去到凤凰城。 哦，你讲紧之前嗰啲片， 就系呢个嗰个 Doctor Frank Drake。咁呢个人咧就系一个 astrophysicist， 即系嗰啲天文学嘅 physics， 即系物理学家啦， 物理学家啦。佢咧

可以好肯定25年后呢，我哋嘅地球所有嘅石油呢 已经俾啲美国佬射晒啦。 唔係淨係佢嘅，我哋都有。 佢係咁狂射你架，佢玩嗰啲飞电单车啊啊飞咩啊嗰啲咩 Bigfoot 啊係咪全部都係玩油 嘅。咁我全球都係用油 的。每一次个火箭射几个油嚟。 係。咁所以我哋係以25年后原则上应该都係会耗尽我哋全球嘅石油。 嗱而家嘅25年后係唔係 我哋睇到㗎。咁你諗下，其实我哋而家所有嘅电器除咗电子之外啦。 全部是油。 係啦，都係用油啦，你飞机又好、火车。 呢、這个其实係完全唔符合呢、這个嗰、那个宇宙永恒能源嘅 theory。 係啊，冇错㗎。咁因为而家其实所有科学家、所有政府其实係压制一啲天然资源发展㗎嘛。即係例如可以太阳能，其实佢哋唔发展㗎嘛。风力係发展得好少㗎嘛。地熱發展 係咯，嗱咁啊，太陽能 好少 嘅，即係一早已經知道有太陽能呢樣嘢可以 work 啦。即係譬如你屋企可能都有個榜，而家係即係一開燈佢就即係著啦，我屋企一個啦，即係我阿媽日都講嗰個，因為咁啊，即係都係太陽能嗰啲嘢嚟噶嘛。嗱、咁多年前，即係幾廿年前已經有啦，都發明到一個太陽能嘅，真係即係好入。即 民用啲嘅 民用啲，譬如太阳能电饭煲咁有冇咧？其实 唔系你谂下，而家我哋几多人做卫星嘅太阳能嘅，系咪先？咁点解我哋民用嘅全部唔发展？就因为其实系建基于石油市场啊嘛。即系其实系一个好实际嘅嘢嚟嘅，即系所有都系有钱佬控制住嘅地球世界。咁所以到25年后，咁所有石油完啦，原则上真系冇噶啦。即系因为石油系唔可以製造出嚟噶嘛，即係石油就係因為以前幾十億年前嗰啲化石壓，即係所謂生物啦、所謂恐龍啊等等，變成一啲所謂石油。而家我哋用呢啲嘢去發電、發能源。咁如果去到嗰陣時，所有我哋用得嘅嘢都係冇石油去供應嘅時候，我哋就需要去生產另一個系列嘅嘢咯。即係例如嗰陣時，可能就會係磁場發電嘅嘢可能會多啦、可能反地心吸力嘅裝置就開始盛行啦、即係應該係我哋25年後就開始會做呢啲嘢咯。 即係而家嗱，即係如果用翻美國嘅分科技嘅進步， 係 即係而家佢哋已經有嗰啲科技噶啦，一定。如果25年後要用嘅話， 即係佢哋應該用先咯。 佢哋已經有啦，而家即係已經研製成功。即係譬如而家你見到嗰啲戰機話咩報紙嗰度話最新型嗰啲，其實20年前佢哋已經有啦。 冇錯， 即係一個咁嘅比例。 啱，你諗下，其實好簡單。如果我哋喺幾年前咧，美國唔係所謂公布解封一啲嘅最新嘅飛機戰機，唔係佢話黑鳥係已經係最新嘅啦嘛。 其實係最落後啦，佢哋嗰啲。 你諗下嗱，如果你有去翻查記錄，當年1972年10月9號，阿拉斯加兩個議員揸小型飛機失蹤咗嗰單嘢咧，即係所謂嘅阿拉斯加百慕達三角洲啦嚇。當年就係派出黑鳥戰機咧，係做地下即係地形分析嘅拍攝工作。是1972年 嘅。嗯， 系咯。咁佢几年前先至公布呢嘅最 top secret 嘅嘢俾你听，即系话公开啦咁样。咁而家唔公开嘅，即系讲紧系30年前嘅科技。 系咯，嗱，即系佢一定有咯，即系地球上一定已经有人系掌握到呢啲宇宙永恒能源嘅名物， 系 嘛，即系嗰啲美國科學家已經係研究到，即係可以轉粒子啊，將個鐵變咗軟淋淋啊。 係係啦，嗰日係用納米技術咯，係啊。即係而家，即係其實個科技去到咁咧，我覺得你講得啱啊。即係其實而家應該發展到一啲好新同埋唔需要石油，唔需要煤。 你一睇應該係個下巴係跌咗落去，即係 lock 住上翻嚟嗰啲啦。咁啊，即係。咁你一路睇個，即係講翻嗰個 Out of Blue， 咁一路睇落去嘅時候咧，我即係佢有分咗幾單，好經典。 我想接住你個餅，我唔記得咗。就係你頭先你咪講佢，你 冇寫啦， 你冇。唔係因為頭先你講開，咪最開頭嗰時播咗少少嗰啲 UFO 片段嗰啲嘢，得幾段嘅。反而開頭嗰幾段裏面有一段咧，我覺得係最精彩嘅 邊段啊？ 就係咧，應該佢係攞呢個蘇聯太空總署嗰邊，喺國際太空站咧，咪開頭咪影住人造衛星，即係嗰間喺太空度影緊相啊嗰陣時。影緊個人造衛星，即係佢 pan 翻轉頭，即係闊咗個銀幕嘅時候咧，佢就見到個人造衛星嘅左邊，好即係唔知幾遠嘅距離啦，有一嚿嘢喺度發光嘅，你影唔記得嗰幕啊？咁佢就 zoom 近，就係一個長圓筒，後邊就係 好似有個電筒咁樣， 係啦，但係嗰個係講緊係個地球以外太空喺國際太空站影出去嘅嗰幅嘢，即係嗰個片段 喺地球以外嘅國際太空站上邊 影落去嗰個太空嘅位置嗰嚿嘢嚟嘅，即係唔係地球嚟嗰個？ 係咯，唔係地球嚟嘅，太空嚟嘅嘛， 太空嚟 嘅圓浮嘅時， 係啦，嗰嚿嘢， 係咯， 嗰個都係好，我反而覺得 嗰個唔係 animation。 嚟噶嘛？ 嗰、那個唔 係 animation， 真嘅片段， 嗰、那個係真嘅片段嚟，係啊。 嚇！ 嗰、那個射嗰個導彈嗰就 animation 啊，但係個開頭嗰個喺太國際太空站見到個圓筒型嗰個 UFO， 好似一個調轉咗個電筒咁 啦，係啦，好似嗰個就真嘅。所以我就覺得哇，其實你諗下 NASA 喺國際太空站或者 佢有幾多 footage 啊？你話如果佢攞出嚟播佢嗰啲 video show 先好睇啊！所以呢啲 video show 你睇唔睇都冇乜所謂，不過你都 miss 咗啦都。 咁唔係嘅，都有機會嘅嚇。 咁啊嗱，即係嗰個佢有好多嘅個案啦， 係 有啲真係唔係話而家唔係講緊嗰啲1947年嗰啲，即係你仲係細路仔或者你未出世或者即係已經係幾廿年前嗰啲舊嘢啊，而係講緊1997年， 嗯， 係1997年 嗰單係咪？ 鳳凰城嚇，鳳凰城嗰單嘢真係誇張，好多人自己都有 camera 影到啦， 係冇錯。 電視有記者喺現場指住後面啦、後面都有人影燈啦， 係啦 係 啦， 播啦，即係佢哋個電台講啦， 係， 跟住佢有議員啦，有曬出嚟啦，跟住佢話嗰個，我覺得最俾到個影像，我除咗睇嗰啲即係嗰啲 footage 人哋拍嗰啲，就佢就話嗰個有個女人咧就走出嚟話咧，佢話嗰個飛碟啊，嗰個母碟啊，直情係佢哋講係 mothership 咁樣，直情一隻 ID4 啊，大佬酷。 都啱噶啦，嗰只嗰只系啊， 系咯一个 V shape 嘅 ID 4咁样嘅情况。佢话咧，佢话几大只咧嗰只嘢，唔系嗰啲啊，嗰两粒嘢系咩咩边度啊？唔系呢啲啊，系你攞住张报纸掀开佢，两手揸住两个报纸抹到最开个边，举到最直只手系遮唔晒嗰只嘢。 嗯， 哇！如果俾我见到，我直情。即系我都唔知道要谂下做阿小春嗰个手势，亦或做咩手势咧？真系要，即系要 come on baby 嗰啲咧，啲 hip hop 啲啊嘛，要做。 唔系，所以谂下当时凤凰城嗰啲人个反应系应该可以系好夸张。 系咯，你抹到张报纸系伸直咗，系遮唔晒嗰个。那個飛碟 係冇錯，同埋嗰陣時佢講緊嗰個飛碟咧，即係因為嗰陣時嗰單嘢都好大件事啦、即係佢話係除咗喺鳳凰城低飛之外咧，佢係慢飛， 慢飛冇聲，係冇聲， 係冇錯，即係佢係原則上係由亞利桑那州嘅北邊飛到去鳳凰城上空，再飛向南邊咁樣飛法。咁、你諗下，如果一架咁嘅嘢，即係佢仲要講到有啲人目擊咗兩架戰機上去追截添嘅。咁、變咗你諗下，如果咁嘅情況一個全黑啦，佢哋話係形容全黑，有幾盞燈就係、是、V 字形，好似三角形。 即係你最恐怖係慢低飛冇聲啊嘛。 俾你 咁同埋唔係得三個人見到啊嘛。 係冇錯冇錯。不過我覺得個 friend 打咧呢間 case 其實佢講漏咗一啲嘢嘅，因為咧。我唔知佢特登定係咩啦。 咁你而家講下。 咁就係佢嗰邊帶裏面佢冇提到，就係佢1997年3月13號就發生呢單嘢嘅，咁14號就全面廣泛報導啦。咁其實呢係過咗大概一年呢，係1998年嘅1月13號呢，其實呢架嘢呢係重新再出現咗一次嘅，即係都係喺鳳凰城，都係喺佢哋嘅城市上空低飛飛。 跟住有一個市民話，佢話我有個朋友問我，會唔會係我哋嗰啲 B-52 啊，即係嗰啲 bomber 咧，即係美國佢炸伊拉克都有出 B-52 嗰啲 巨型轟炸機。佢話嚇 B-52 啊，嗰啲叫巨型轟炸機。佢話呢一隻 UFO 一邊翼都可以擺廿架啦，隨時。喺廿架喺上面晾喺度嗰啲， 同埋嗰个 夸张到， 即系同埋你谂下嗰架嘢完全系冇声咧。 叫大家而家话俾你听，你唔系讲紧科幻小说，唔系睇咗一本书或者睇一出戏，而家话俾你听有只咁嘅嘢。而家系凤凰城，真系美国而家嗰个凤凰城， 系 嗰啲市民好多人见到系低飞慢飞，仲要系飞咗好耐。 系，同埋佢真系多人见到到点咧？多人见到到嗰阵时，我哋即系我同阿 moon 去呢、這个， 你特登收到风就飞去睇啊？ 唔系之后嘅，咁之后咧，我哋去飞去新墨西哥州嘅途中，我哋就停咗喺凤凰城嘅机场咧、我哋就系由飞机开始到 访问， 系啊，即系飞机开始嘅上面啲市民到佢转。机嗰时嘅即系嗰个所谓嘅机场，都一路访问嗰啲人咧，我哋系问到好多人，即系讲紧凤凰城嘅居民啦吓，佢哋系目击到嘅，即系佢哋直情睇到嗰个只嘢，睇到个几盏灯喺度着，睇到 之后几多人，即系香港亲戚落街问三个有两个睇， 系类似啲咁嘅情况，即系所以我觉得咧，如果咁样嘅情况之下，仲要觉得呢啲嘢系不存在，其实都几奇怪咯。 即系嗰个都唔知系咪嚟自外星咁就系咪先？但系佢冇声，你已经觉得奇怪啦。即系你已经觉得可能你觉得佢唔系外星咯。咁我又唔敢肯定佢系咪外星。 彗星嚟啦，即係佢有好多 UFO，UFO 即係代表係不明飛行物體啫。佢冇話你係嚟自外星嘅不明飛行物體，又嚟自本土嘅不明飛行物體，係咪先？咁但係點都好，佢冇聲咁大隻嘢喺空中嗰度飛咧。咁如果係地球嘅嘢，我都覺得非常之驕傲。 唔 係有啲咁嘅科技喎、 啊，就算有啲人話可能係美國啲新嘅科技嘅戰機等等嘅嘢 值得驕傲。 咁我都會咁諗嘅就係、是，佢做乜鬼要將一個最 top secret 嘅嘢喺一個城市上空漫飛俾你知道佢嘅秘密啫？ 佢應該就係要嚇你啲人咯，試下得唔得咯？得唔得咧？係咪咁咧？ 我又覺得完全唔會咯。 試下啲本土嗰啲人， 即係因為如果你睇慣美國政府所有做嘢方式咧，一定唔會係咁嘅。即係佢哋可能離遠幾千萬丈，佢已經話你千祈唔好入嚟啦。嗰種嘅態度噶嘛，即係如果嗰個係佢嘅 top secret， 但係美國人有一個信任係佢哋覺得你，如果你永遠都繼續 deny 一樣嘢咧，就永遠都人哋都唔可以話係你有或者係咩啊嘛，即係你永遠就係我係有啦，但我永遠都講大話，永遠都 deny， 我話冇。咁佢就即真相永遠都唔會咩啦，即係佢哋 係 佢有咁樣。 但我就唔信嗰架嘢係美國政府嘅所謂秘密。 即係你唔信啫，但係即係我係由如果諗兩邊嘅話，即係 balance 翻，即係唔好咁偏激啦。一定係外星啦 ，ET 渣啦，定係如果係即係 balance 翻嘅話咧，即係就算佢唔係 ET 都好勁咯。 唔係，如果你邊位有導彈，應該擊落佢嘅當日。 Sunday, and if you